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了哈，涉及到这种抚养费的变更和改动。因为在夫妻离婚之后啊，这个随着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工作上的变化，或者说呢是一些整个国家大环境的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可能会导致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的这种经济收入的变化。每个月的薪水多了，这当然更好。如果说一旦薪水降低了，那么他呢支付给孩子抚养费的能力就会随之降低。这就可能涉及到各种不同的涉及到变更抚养费的案件。那除了变更抚养费之外，还有一个和抚养相关的案子呢，就是变更抚养关系。这变更抚养关系和变更抚养费虽然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呢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涉及到变更抚养关系的纠纷。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审判庭的王欢欢法官。哎，王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 王法官，今天呢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哈。这个一般情况之下，这类案件都是存在在这个夫妻两个人离婚了是吧，离婚了之后呢，一方抚养子女，一方不抚养子女。 对。 那么可能会涉及到这种变更抚养关系。那变更抚养关系的原因可能各种各样，那有时候呢可能变更抚养关系的请求就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有些可能不会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今天我们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实际在审理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当中都发生过什么样的情形导致这一类案件的发生。您呢先把第一个案例跟大家来说一说。 是一方呢因为患了重病而起诉到法院要求变更抚养关系的案子。 那您把这个家庭的情况介绍一下哈。 好的。起诉的是女方。女方和男方呢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有一个女儿，在起诉的时候女儿已经15岁了。 哦，那不小了。 对， 上中学了是吧。 是。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双方是经过法院调解离婚的。调解离婚双方呢达成了这个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当中呢对于子女的抚养以及探视问题呢都做了约定。约定呢是这个孩子呢是由女方去抚养，男方每月呢支付抚养费直至18岁为止，包括对探视问题都有约定。在这个调解离婚之后呢，这个孩子实际上也是随咱们女方是共同生活的。关于双方的这个经济收入以及双方的房产情况呢，在这个双方在结婚 结婚期间当时购买了通州区的一套房产， 嗯， 双方在离婚的时候也是就这个房产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就是男方放弃了自己的份额， 哦， 然后由女方呢支付男方这个相应的补偿款， 嗯， 所以这个房屋呢后来就变更为女方单独所有， 嗯， 所以现在呢双方的这个住房情况是男方登记名下呢是没有房产的， 嗯， 女方名下是有一套房产的， 嗯，然后这个女方是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是吧？ 对， 那么离婚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是相安无事，后来又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导致了一个变更抚养关系的诉讼的产生呢？ 后来呢，主要是女方呀，她这个身体呢患了这个癌，得了这个乳腺癌 哦， 有这个女，所以女方呢就起诉到法院要求变更，说自己呢，嗯，因为这个身体情况不允许这个，就是照顾孩子这一方面，因为自己经常去医院做手术，所以照顾孩子这一块呢就没有办法承担起这更好的责任， 嗯， 于是呢就起诉到法院，想变更这个抚养关系。当时这个男方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为男方呢， 哦， 他实际上也已经组织了新的家庭，然后呢他呢对女方的这个所谓的说得了重病他是存疑的，所以男方也是向法院申请了这个调查取证，这个调查这个女方是不是真的是患有他所谓说的乳腺癌这个情况， 哦， 所以呢男方申请之后呢，我们就承办人法院呢就依法向这个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去做了一个调查这个原告的住院材料，调查出的住院病案呢确实显示，啊，这个女方呢在2013年3月曾经住院治疗，然后诊断证明上也显示呢做了这个右乳癌局部切除的手术，而且呢在这个3月份做完手术之后，在12月份的时候他这个肿瘤又复发了， 哎呦 啊，这个女方又再次去肿瘤医院去住院治疗， 哦，那看来这个女方的病很重 啊， 对对，确实存在这个乳腺癌的这个情况，所以女方这个情况是调查也是属实的， 那这个女方现在她的确是重病在身是吧？ 对， 但是呢问题是因为男方重新组织家庭了，男方又有了自己新的生活了， 对， 如果让男方呢照顾一个已经年满15周岁的自己这样一个孩子，有可能其实会对男方的整个的生活呀，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哈。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从我们一个法院的一个承办人来讲，怎么来把握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们处理这个围绕一个核心呢，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同时要考虑双方的这个经济收入情况，抚养孩子的能力，这是两个因素。在这个案子当中呢，一个方面查实了原告所说的情况属实，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孩子当时已经15岁了，所以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在年满10岁以上的孩子都得征求孩子本人的意愿，他愿意跟父亲还是愿意跟母亲一起生活。所以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法院就问了这个孩子这个意思之后呢，孩子说我愿意跟我爸爸一块生活，他说那个为什么呢，虽然现在呢母亲这个身体状况确实不佳，然后他自己也面临这个中考的压力，然后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稳定的学习环境，然后呢这个孩子跟爷爷关系非常好，这个其实父亲呢是跟爷爷一块共同生活的，而且这个父亲虽然名下没有房，爷爷是有房产的，房产是爷爷的房子，跟爷爷关系好，爷爷也可以对他这个教育这方面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所以呢这个孩子呢表示说我愿意跟爸爸一块生活，然后我在课余时间我也会去照顾妈妈，表示这个意愿，所以综合这些情况，而且法院也是综合了双方的收入情况，这个双方收入情况其实是大致相当的，都是4000多块钱每个月的收入，这个双方情况都有证据去证实，所以综合虽然说男方名下呢没有房产，但是呢这个房产也是爷爷名下的，孩子爷爷名下的，所以考虑这些情况之后啊，法院最终呢是还是支持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最终呢判决孩子呢由被告去抚养，由男方去抚养，判完之后呢男方也是复判的，最终也没有上诉。 那看来男方其实第一呢他尊重孩子的选择，第二呢他应该还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对对， 是吧？因为毕竟这个孩子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嘛。在变更抚养关系之前哈，您看是这个母亲带孩子对吧，父亲呢每个月支付抚养费，然后要有这样一个探望的这样的一些时间，那现在抚养关系变过来了， 倒过来了，那是不是就得母亲来支付抚养费，母亲去探望了？ 对，这个案子当中，因为是男方呢，他没有提出这个要求女方支付抚养费，但是判完之后呢，哦，如果说以后这个女方这个病情好转呀，这个如果男方也需要女方去支付抚养费的话，双方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男方仍然是有起诉女方要求支付抚养费的权利，女方呢也有要求探望孩子的这个权利。 这起案件当中啊，之所以咱们最终确定说这个变更抚养关系，是不是和这个女方得了这个重病哈，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这个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女方得了重病，而且她这个病情啊，确实有这个进一步恶化的这个趋势，而且这个包括孩子啊，也都是愿意跟随父亲一起生活的。 那按照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啊，对于这个变更抚养关系这一块，满足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最后法院会判决说可以来变更这个抚养关系呢？ 根据这个变更抚养关系这个呢，我们主要是有一个法条的规定，是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16条。在这一条当中呢，规定了四个子项目，就是说在存在这种情况的下，可以要求法院去变更，法院是应当予以支持的。那么第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是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因为伤残没有能力继续抚养子女的，这是我们刚刚说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种呢，是这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如果不尽抚养义务，或者是有虐待这个子女的行为，或者是这个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却有不利影响的，这是第二种情况。那么第三种呢，是对于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又考虑到呢10岁以上的孩子他这个心智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如果他愿意随另一方生活，而另一方呢确实又具有这个抚养能力的，那么法院会尊重孩子意愿变更。那么第四个呢，法律规定是相对比较笼统的，是给法院一定的 就是兜底性的条款， 兜底的一个裁量权的，是有其他的正当的理由需要变更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就这四种情况。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这种其他的需要变更的理由，咱们在实际的司法实践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理由呢？ 我们可以结合下面一个案例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好的，我们下面一个案子呢是这样的，原告呢也还是女方，被告呢是男方，他们是在2011年的时候登记结婚，在2013年的时候呢有了一个女孩叫小婉，后来呢这个是女方呢是起诉离婚了，这个法院最后呢是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判决呢是准许双方离婚，然后这个婚生女呢小婉是由男方去抚养，当时抚养权呢是判给了男方，这个要求女方呢每个月支付1000元的抚养费，这是当时离婚判决当中就这个子女抚养问题所做的一个生效的判决，但是判完这个3月份判完之后啊，这个实际上呢双方没有照着这个离婚判决去执行，离婚之后呢这个孩子实际上还是随着女方共同生活的，所以在2015年3月份离婚之后，过了1年之后2016年的3月份，这个女方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个变更抚养关系，要求这个说法律上虽然判决归了这个男方，但实际上孩子是跟我一起生活的，所以我要求把抚养关系变更过来。 男方什么意见呢？ 当时呢这个案子呢是我们给男方去发了传票，男方领了传票之后，这个就经过法院合法传唤之后，到正式开庭那一天，男方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没有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交任何的书面的答辩意见， 就是传票领了是吧？ 对， 传票领了，但然后这人再就没见着， 对，开庭时候再打电话都没接电话，也没有出现过， 开庭也没出现，所以开庭呢我们就缺席审判了。缺席审判之后，我们法院主要是根据的就是根据法律规定，你作为被告方你应当答辩，并且应当对原告方提交的证据去进行质证。 嗯， 那因为你不到庭答辩，那么视为你放弃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证的权利， 对、啊、 放弃了答辩的权利、 啊、 所以对原告的主张，最终呢法院也是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确实孩子是在离婚之后呢是跟随原告一起共同生活的。 嗯 啊，这个原告呢也相应的这女方呢还是比较好的履行了抚养义务。 嗯 啊，所以综合考虑到这个孩子成长环境呢，最终还是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哦，就是变更，就抚养关系还是变更过来了。 对，抚养关系变更过来了。 嗯，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确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男女双方结婚了，那么一方是北京人，另外一方不是北京人，当他们离婚了之后呢、 嗯、 另外一方就觉得我回老家算了啊，但是孩子呢可能一直是在北京生活。 对， 那你说把他再带回老家换一个生活环境，包括他的教育的这个水平也不太一样，可能就不大利于这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又把孩子判给打算回老家离开北京的那一方，的确可能对于孩子会有很大的影响。 嗯， 那这时候可能会考虑变更的话，就是有情可原了。 对， 嗯， 但是这个案子呢存在一个问题，因为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嗯、当时法院判决这个孩子是归男方抚养的，然后这个判决其实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个判决是、嗯、其实没有合法的理由的情况下，应当是这个遵循这个判决的既判例的。 对对、嗯、对， 但实际上如果说被告当时接着传票之后，他如果能够到庭表达他的意见、嗯、如果他到庭说我不愿意变更，或者说原告当时就是因为法院虽然判孩子归我，但是原告拒不履行这个判决、嗯、如果是女方这个阻拦我不让我接孩子、如果他到庭答辩表示这些情况、 嗯、 那实际上这个判决可能就会出现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啊。因为像这种就是另一方啊死拿着孩子不放的情况也可能会出现。 对，嗯，如果是被告正当没有放弃他的权利的话，我们还是应当，我们的意见还是应当遵循这个生效判决的既判例的， 嗯， 不能因这个随意去更改一个生效的判决书。 嗯嗯，没错没错。好，这是第二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也是说了刚才咱们所讲到的这个涉及到变更抚养关系当中的一个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的， 对， 那么这个就属于这样一个理由是吧。嗯， 对，我也想在这里提醒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就是如果说以后万一是作为被告的话如果领了传票的话，没有正当理由还是应当到庭的。 嗯 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诉讼权利也是一个很好的保障。 嗯 否则就视为你放弃这个权利了。 没错。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哎，那在咱们审理的涉及到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当中，还有过什么样的情况出现？ 我这边这个审理过一件，就是一方主张说另一方，存在虐待孩子的这个情况。 嗯， 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案情。 好的。 嗯，这个案情呢，原告女方呢和被告呢是在被告男方是双方在2013年的时候调解离婚了。那么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呢，女孩是由男方去自行抚养的， 嗯， 并且呢也约定了这个探望的这个事宜。那么双方离婚之后呢，这个女孩实际上也是随男方，就是被告男方这边去共同生活的。之后呢，在一年之后，也就2014年的时候，当时因为这个小磊的就女孩这个抚养费的问题，法院呢也是判定，由这个女方去给男方这个抚养费。 嗯， 就做了这个相应的判决，这个判决呢也是发生法律效力了。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这个女孩呢也是在通州一个幼儿园呢已经这个就读了。在这个2014年之后，抚养费判决之后，女方呢就曾经向法院已经起诉过，要求变更抚养关系。 哦， 这个因为当时呢法院没有，因为原告呢没有这个法定的变更的理由，是予以驳回了。 嗯， 而且驳回之后呢，这个女方呢，而且经过了上诉，中院呢也是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嗯， 在这个2014年这个中院做出终审裁定之后，在 2016年的时候，这个原告女方呢又再次起诉到咱们通州法院。 嗯， 她这次的起诉的理由是说，这个男方现在的女友存在打骂孩子的情况，并且提供了一个这个自己母亲的一个证言，书面的一个证言。 哦、嗯， 说这个因为这个存在这个虐待孩子这个情况， 嗯、 所以呢出现这种新的情况，我要求变更。孩子归我抚养。 那他又是从什么地方听说孩子的父亲的现任女友打孩子呢？ 他呢这个是提供了自己母亲的一个证言、 啊、 但是自己的母亲的这个证言上说的也是说听这个他人说、 哦、 都是一个转说的一个书面的材料。 嗯嗯，就没有亲眼见到是吧？ 对，没有亲眼见到。然后这个法院当时也是跟原告进行了跟女方进行了一个释民，说如果你因为你提交的这个书面材料啊不具有这个证据的效力，如果你需要申请证人出庭的话可以申请证人出庭，但是呢女方呢也最终呢也没有让其母亲出庭，也没有对书面证言上所说的说听他人说这个具体是谁也没有向法院提供相关的线索去查证。 嗯 所以最后呢这个他提供的证据啊也不能够充分去证明这个被告就是男方存在所谓的虐待孩子的情况。 那男方对这样一个诉讼他是什么意见呢？他对于说别人传他啊他的现任女朋友打孩子，他又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呢？ 男方说这个情况是子虚乌有的。 嗯 说自己确实交了一个女朋友，但是女朋友呢对孩子还是相处的还是很好的。经常会一起出去玩，也提供了一些视频资料去证明他的现任女友跟孩子相处得非常的愉快，这些材料咱们法律规定呢谁主张谁举证嘛。对于原告所说的这个女方所说的男方存在虐待孩子的情况，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应当由女方去承担的。那么现在呢女方一方面也没有办法去证明这个男方存在虐待的情况，男方呢却相应举出证据证明这个有视频资料证明跟孩子相处呢还是非常融洽的，所以这个情况呢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事实的认定的。 那也就是说最后这个女方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 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呢也是综合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当时双方是调解离婚的，法院出具了生效的调解书，那么在调解书当中是已经约定了这个孩子是由男方去抚养的，而且男方呢当时这个双方都调解书签字了，是双方真实的意思。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下其实应当尊重咱们双方当初的合意的。第二个情况呢是当时女方呢在2014年的时候已经起诉过要求变更，而且经过上诉之后呢法院已经维持了。在没有出现新的情况的新的这个能够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呢这个上诉的裁定也是有法律效力的。那么你这次起诉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的主张，那么还是得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双方根据双方提供的这个劳动合同以及工资收入情况来看，双方这个男方呢来说目前还是具有很好的抚养孩子的一个经济能力的，而且这个孩子也已经在通州的幼儿园呢实际上也已经就读了。考虑到孩子这个年龄比较小，已经有应当给他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不宜呢就是不停的去给他变更一个新的成长环境。所以综合这个几个方面的因素，最终还是判决这个驳回了女方的这个诉讼请求。 但是您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是如果说法院认定哈要可以变更抚养关系的话，有这么一条的确是说有这个虐待子女的行为的是吧？ 对 啊，那如果说女方要证明男方的女朋友的确有虐待自己孩子的行为，那么他至少需要提交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让这个合议庭采信他的理由呢？ 至少呢这个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可以向法院提供。一个呢如果孩子自己道听说存在这个虐待的情况，这是孩子如果孩子年龄太小了也没有证据效力肯定是不成的。 对， 如果孩子比如说孩子已经满7-8岁了，现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新的民法总则的规定是 把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这个年龄降到了8岁。如果孩子满8岁了，说我确实存在这个，我爸爸的女朋友殴打我的情况，有相应的报警的记录，有相应的诊断证明，这是一方面。如果是有视频，那效率肯定就更高了。如果有这方面资料的话，还是可以材料的话，还是可以认定存在这个情况。 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他想要直接得到这样的一个对方有虐待的材料，应该说是不容易的。 这个确实是存在举证难的问题， 而且这个举证责任应该在这个不直接抚养孩子这一方。那么其实对于他来讲，想举出这个证据很困难啊。 对，是实践当中确实，说实在的，存在虐待孩子情况还是 非 常少的， 非常少。 确实，如果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作为孩子的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这些也都是有权去提起自诉的。去保护孩子的权利的。 怎么样说抚养孩子这一方就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呢？ 不尽抚养义务这一块，实践当中确实不太好认定。如果一方主张另一方不尽抚养义务的话，在举证责任这一块确实很难达到一个让法官形成心理确信的一个标准。除非说真的就是他就是对孩子不管不顾，孩子这个有相关的这个亲属呢做举证，孩子自己也道听陈述，然后确实说这个男方可能失踪了，就孩子不管存在不管不顾的这种情况，这确实也很少，实践当中确实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 咱们法院在受理涉及到变更抚养关系案件当中哈，通常情况之下比较多的理由会是什么呢？ 比较多的理由还是孩子在年满10周岁以后了。孩子自己到法院说我愿意跟我爸爸和跟我妈妈生活，我想变更，大多数是这样，尊重孩子的意愿为主去变更的这种情况，包括重病这情况也都很少见的。 一般情况之下都是这样哈。那咱们法院本着的原则，比如说孩子自己主观意愿上我想变更，那法院就一定会支持吗？ 也得看另一方这个审核另一方具不具备相应的抚养能力，包括有没有稳定的住所，也没有稳定的收入去供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是综合考虑的。对， 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个变更抚养关系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审判庭的王欢欢法官。谢谢王法官。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王法官再会。 再见。 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还继续为大家关注涉及到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一些纠纷，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您播出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着急用车，买哪款纯电动汽车更实惠？ 北汽新能源 EX360 啊，398公里等速续航，双十一享至多50000元狂欢好礼，还有2年6万免息政策。详情咨询400-650-6766。 你知道吗？董九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